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99集。 一成觉得，康晴能够找到心仪的女子，这件事情本身是值得高兴的。康晴才45岁，没有理由带着两个孩子孤独地终老一生。一成认为如果有适合的对象，他理应再婚。然而一成就是不喜欢他现在这个对象。一成到底对唐泽雪穗的哪一点不满，其实自己也说不上来。就像金枝所言，唐泽雪穗身边有些来路不明的金钱周转的确令人感到不对劲儿。但是仔细想想，这也可以说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所以他只能说，大学时在社交舞练习场首次见面的印象一直留在他心里。一成认为，这件婚事能缓则缓。然而要说服康晴需要充分的理由，否则像他说多少次那个女人很危险，不要娶她，他也不会当真的。不，多半还会惹恼他的。正因为如此，一成对金枝的调查给予厚望，甚至可以说他把一切都寄托在揭露唐泽雪穗的真面目上。刚才康晴托他的事重回脑海，如果有了万一，一成必须要去一趟大阪，而且是去帮助唐泽雪穗。一成在心里嘀咕着，开什么玩笑。他又想起了金枝曾经对他说过的话， 他喜欢的其实不是令堂兄，而是你。 开什么玩笑？ 这次他小声地说了出来。 我要出去两三天。 秋吉突然说道。在丽园点子的公寓里，点子刚洗完澡，坐在梳妆台前。 去哪里？ 收集资料。 跟我讲一下地点有什么关系啊？ 秋吉似乎有点犹豫，但还是一脸厌烦地回答。 大阪。 大阪？ 明天就出发。 等等。 点子走过来，面对他坐下。 我也要去。 你不工作吗？ 请假就好了，我从去年到现在一天假都没休。 我又不是去玩。 我知道，我不会妨碍你。你工作的时候，我就一个人在大阪四处看看。 秋吉，也就是桐原亮司，皱着眉头考虑了好一会儿，显然举棋不定。如果是平常，点子的态度不会这么强硬的。但点子一听目的地是大阪，便认为无论如何都要去。原因之一是点子想看看秋吉雄一的故乡。他对自己的家事绝口不提，但点子由这些日子以来的对话，好像察觉出他似乎是在大阪出生的。然而点子之所以想与他同行，还有一个更重大的理由。那就是点子的直觉告诉自己，要了解面前这个男人，那里一定有什么线索。 我去那里没有明确的计划，也不知道行程会有什么改变，说得夸张一点，连什么时候回来都没决定。 那也没关系。 随便你。 他似乎不想再多说了，望着他面向电脑的背影，点子不安得几乎无法呼吸。点子怕自己这个决定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，然而一定要采取什么行动的想法更加强烈，再这样下去，他们的关系一定无法维持。同居才两个月，点子便饱受这种强迫性思考的苦恼。两个人住在一起的起因是秋吉离职，点子无法从他的口中问出明确的理由，他只是说想休息一下。 我有存款，可以撑一阵子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。 在他们的交往中，点子了解到这个男子这辈子恐怕从没依靠过别人。即使如此，他没有找自己商量，这让点子感到失落。点子由此才打定主意要尽力地帮他，希望能成为他不可或缺的助力。提议同居的也是点子，秋吉起初似乎不怎么感兴趣，但是一周之后，秋吉搬了进来。一套电脑器材和六个纸箱是他所有的行李。于是点子朝思暮想，和爱人双宿双飞的同居生活开始了。早晨一醒来，这个男人就在自己的身旁。但愿这样的幸福可以持续到永远。至于结婚，点子并不强求。若说不想，那也是骗人的。但点子更怕提起这件事会让两个人的关系发生变化。然而不祥的风不久便席卷而至。当时他们一如往常在薄薄的被榻上缠绵，点子二度迎向高潮，然后秋吉也达到了高潮。秋吉从第一次就没有用安全套，他的做法是在纸巾上。对此点子从来没有抱怨过，点子无法说明那时为何会发现，只能说是直觉。若一定要解释，勉强可以算是从秋吉的表情中察觉的。完事之后，秋吉往床上一躺，点子把手伸在他的双腿之间，想去抚摸他。 别这样。 秋吉说着扭过身子，转身背向点子。 相依，你…… 点子撑起了上半身，窥探着秋吉的侧脸。 你没有出来吗？ 秋吉没有回答，表情也没有变，只是闭上了眼睛。点子离开被窝，伸手进垃圾桶翻找他扔掉的纸巾。 别这样。 耳边忽然传来了秋吉冷冷的声音，点子一回头，秋吉转过身朝向他。 受不了了。 为什么呀？ 秋吉没有回答，他抓了抓脸颊，像是在闹脾气。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 秋吉仍然没有回答。点子赫然惊觉。 从一开始，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。 这一点都不重要。 很重要。 点子一丝不挂地在秋吉面前坐下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跟我就不行吗？跟我就一点快感都没有？ 不是这样。 那是为什么？你说呀。 点子真的动气了。他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，既可悲又凄惨，同时又感到万分羞耻。一想起以前和秋吉的姓氏，就羞得无地自容。他这么歇斯底里的逼问，其实就是一种遮羞的举动。秋吉叹了一口气，轻轻地摇了摇头。 并不只是对你这样。 什么？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过，就算我想也出不来。 你是说实现？ 应该是，而且很严重。 真不敢相信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 这样你满意了吗？ 你看过医生吗？ 没有。 为什么不去？ 我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。 怎么会好？ 你烦不烦啊？我觉得好就好，不用你管。 他再度转身背向点子。点子以为或许他们再也不会亲热了，但三天之后，秋吉却主动要求。他任凭秋吉摆布，想着既然秋吉不能达到高潮，那自己也不要有感觉。然而他却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，羞耻与悲伤包围了点子。 这样就好。 秋吉难得地用温柔的声音说没关系，还抚摸他的头发。 有一次，秋吉问点子愿不愿意。 算了，别弄了。抱歉。 对不起。 不是你的错。 为什么不行呢？ 秋吉没有回答，他望着点子正握着自己下身的手，然后冒出了一句： 真小。 啊？ 手，你的手真小。 点子看着自己的手，同时突然惊觉， 他是不是拿我跟别人比？是不是有别的女人像这样爱抚他，他才拿我的手跟他比？而 秋吉在点子的手心里完全疲软了。点子正因为这件事开始不安与疑惑的时候，秋吉突然说出了意想不到的话： 能不能弄到青花家，是为了写小说。我想写推理小说，总不能一直闲混不做事。我想在小说里用青花家，可是没亲眼见过，也不知道性质，所以我想不知道能不能拿到真东西。点子，你们医院那么大，应该有吧。 点子没有想到秋吉会写小说，而让点子感到更意外的是，秋吉竟然想找情话甲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